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家装红五月聚会来袭，全品类免费设计测量，周周抽 iPhone 7，抽免单大奖，累计13%现金返还。5月10日至30日，来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嗨购吧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,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，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走在时代浪尖，谁不敢乘风破浪？云米智能家电，令人啧舌的黑科技。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、冰箱、油烟机、燃气灶，智能家电整套买，加油做人生赢家。涿州、高碑店、雄县、荣城、徐水、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。18631187077，186311870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保定市名师到涿州市第二中学开展送教下乡活动。活动现场，来自保定市第三中学的教师给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物理课。学生们认真聆听老师的知识讲解，并积极回答问题。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非常活跃。随后，授课老师与参加听课的教师进行交流活动，向各位老师讲解了如何做智慧老师，享受快乐生活。5月12日，第5届夏青杯朗诵大赛走进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，选手们积极踊跃参赛，表现出不一样的风采。此次朗读比赛的主题是爱国，此次活动举办给学生搭建了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，丰富了学生校园文化生活，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，为有主持梦想的学生助飞。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，为幼儿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，近日涿州市第一幼儿园中班举办了幼儿诗词朗读比赛活动。通过这次活动，小朋友们对这个中国文明有了一个更深的了解，也更有兴趣去学习这些东西。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，涿州市卫计局、市计生协会联合在市文化广场，以健康家庭、健康中国为主题，开展家庭健康生活指导、家庭保健、合理就医、科学用药等科普知识宣传。此次活动为进一步推进健康家庭、健康中国的新家庭发展计划营造了积极和谐的氛围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当爱情由浓转淡，再说什么已太晚，不管心里多遗憾，该让你离开别阻拦。若是爱让你有负担，说明白怕别隐瞒，你心不在了怎么办？为何不就在这里散？当爱已不再温暖，它只是牵绊，又何故让它再纠缠？天空为何那么暗？

girl and it makes me feel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Oh yeah, it's like I'm still in love with you, or maybe I'm just a fool. Girl, you had me hooked on your love, but it was all a game to you. Oh, you drove a stake right through to my heart, but I won't bleed for you no more. I tried everything to prove I loved you, gave my all to make all of your dreams come true, but I'm no longer blinded by your lies. I knew your heart was never mine. Why am I the solo player in this game? I'm the solo player. Yeah.